11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，关于推进县级文化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制度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。意见提出，到2020年，全国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建立起上下联通、服务优质、有效覆盖的县级文化馆以及图书馆总分馆制。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计划目前印发，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，建立100个以上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基地。17日，青岛市中小学校园管理办法发布，明确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有适当的惩戒权利。17日，北京交管部门紧急叫停共享电动车共50辆。北京交管部门强调，由于不符合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上牌标准，属违法上路行驶，存在安全隐患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I just wanna tell you. 我在想什么？

还记得风雨里和你相逢，早知道如此匆匆，又何必和你相逢。往事一幕幕，伤心一幕幕，你的眼光你的笑让我今日孤独，夜里一重重，三岁一重重，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一，农历正月24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-3度，明天白天小雪，最高气温2度。廊坊明天小雪，最高气温2度。首都北京明天小雪，最高气温2度。近邻天津明天小雪，最高气温4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二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，请您遵照执行。说两个生活中需要的小方法。白色的手机数据线或者是耳机线弄脏了，用毛巾蘸点沐浴露或者清水擦拭就可以了，简单快捷，效果显著。第二个要说的是浴室里的镜子，你会发现镜子模糊之后用干湿毛巾都是很难清理的，可以在镜子上涂一层香皂，再用干的抹布抹干，镜子很容易就会恢复清晰了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

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环保部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的专项督查发现33个问题，其中石家庄市压力传导不到位、唐山中石化、油库环保档案不完善、鹤壁市两个建筑工地在红色预警期间未停工。中国国家海洋局18日在北京发布消息称，中国海警舰船编队当天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巡航。官方消息显示，这是今年2月以来中国海警舰船编队第二次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巡航。近日，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发布，13-5期间全国续建新建机场项目74个，到2020年航班正常率力争达到80%。近日，国家旅游局最新公布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公示名单，广西桂林两江四湖象山景区、浙江嘉兴西塘古镇、河北保定白石山、山西雁门关等20个景区入选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轻念，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同时之间惊动以后长过一天，留不住算不出 重新再自己、oh,

会受伤，你看心中火已熄，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？如果不是为了你，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。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，淋过整个冬。我的热情在屋顶吹风，吹得整夜无语。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，降到零下几度 C。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，降到零下几度 C。 幸福与梦想，许是充满幸福能量。

世界都给我也不还，一生有你仿佛永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